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其实唔单止要威啊，或者踩单车都要戴头盔。迟啲连踢波啊、打乒乓波啊、行街啊、睇戏啊，都要戴头盔啦。八岁男童参加足球训练班，被委以重任，镇守龙门。结果英勇救波之后，被对方嘅球员踢中咗只眼，受咗伤。男童嘅母亲就控告教练同埋呢个训练班。嗱，案件而家就去到结案层次，真系唔知结果系点。但系如果真系判家长胜诉嘅话，咁样以后小朋友参加啲体育班啊、美术班啊、象棋班啊、羽毛球啊等等等等，导师都系稳阵啲好，准备好头盔俾学员。嗱，稳阵啲，而家都系戴翻个头盔先，我惊白旗一阵打鸠我啊！我系强国新华者阿 Win， 做咩我要打你？有有奖问答游戏，喂，香港喺边度咧？嗱，胡汉清大律师咧话嗱，地底同天空咧都未必算香港嘅范围啊。嗱，袁司长就话啦，喂，基本法冇写明、啊，咦，咁嘅样啊？各位听众。喂，你系咪仲系觉得自己层买咗嗰层楼好稳阵咧吓？喂，嗱，你层楼喺沙田，喂，佢中意喺四上嚟啊，佢话喺东莞都仲得啊。我哋强国生还者白旗， 好欢迎翻到嚟今集嘅强国生还者，大家好。 我真系有咁而发，做咩要我会打你？ 唔知啊，你突然间精神失常。嗱，我惊你首先惊你除衫又喺度，净系除正只鞋，要戴翻个 headphone 喺度行嚟行去啦。呢个都其次啦。 我成日戴 headphone。 系我知，但系啲人除衫除裤咁样又冲落楼下，咁样唔知想点啦，又惊你打我，咁所以都系戴翻个头盔先啦。 我边度够你打啊？ 好难讲嘅，够唔够打，打过先知。嗱，不如讲翻呢个足球训练班、啊。 喂，你听讲你好劲喎，你全神射手嚟，我听讲啦。 我而家都系神射手， 你买翻嚟啦。 哦，咁啊，得闲切磋下啫，玩下啫，兴趣嚟嘅啫。 我听讲依家踢波要带好多装备，我听讲。 即系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咩？喂，你去参加足球训练班去踢波，咁喂手笼唔好话手笼啊，咁如果即系呢件事系成立嘅话，即系嗰个训练班同埋呢个嘅教练系有责任嘅话，咁即系每一个球员，咁不如好似着晒成身装备，好似呢个太空人或者呢啲咁嘅特战队咁样去参加呢个项目咯。每一件事都会有风险啊。 嗱，呢单嘢咧，我首先咧，我觉得系需要同阿听众讲一讲系发生紧咩事先，可能未必每一个听众都有跟进呢单新闻嘅。 OK。 咁话说呢，就有个小朋友咁就去参加足球训练班，阿杰志搞嘅，即系杰志足球会啦，杰志啱啊嘛，系嘛？ 系咯，当系杰志先啦。 系啦，咁跟住咧就手动门，咁唔小心咧就整亲只眼，咁跟住咧阿妈咧咁你见到只个仔整亲只眼就好心痛啦，仲要做手术嘅。咁咧咁跟住咧后屘就告翻嗰个足球会啦，就话鬼佢喂。点解你冇保护好我个仔啊？喂，你守龙门唔应该带下啲装备乜乜乜咁样样？咁你依家搞亲我个仔，我要告你，你要赔翻十几万俾我咁样样，系啦。咁咧嗰件事就系咁啦。咁咧同埋咧，佢就话啦，嗰、那个阿妈就话啦，喂，我明明我睇电视，我踢。嗰啲大家都系足球啫，啲未识足球嗰啲戴晒头盔又成咁样样，话人哋有做晒保护措施嘅、你做乜你个教练玩英式足球嘅时候咧，唔戴咁多嘢啊，唔戴头盔唔成啊，总之你要赔啦。嗱，件事就系咁啦， 成件事嘅荒谬程度啊，就可以用国内嘅逻辑就系几个人去呢个动物园，咁自己偷爬入去动物园，因为要节省呢个门票费，而入咗呢个老虎区，俾老虎咬死咗之后，啲家属去控告呢个动物园，话佢疏忽，一样咁无知同埋无耻啊！ 嗱，毕竟咧，其实咧，我啦，小弟白旗同埋阿 Win 咧，即系都系一个业余嘅足球员嚟嘅。 系 ，OK， 咁咧嗱，首先咧，我想讲一讲。问一问，嗱，其实阿 Win 啦，你贵为唔知咩神射手，你踢波你系有啲咩装备啊？我想问， 白饭鱼 袜、裤、底裤、波衫，应该就系咁样啦。 你冇带嗰啲咩 pad 嗰啲护住个膝， 除非比赛真系要求你唔着 pad， 唔着护膝啦。咁啊，护镜咁唔系叫护膝啊，护镜 嗰个镜系膝嚟噶嘛？ 系啦，就唔俾落场。如果唔系，一般我都觉得，诶，反正都系换票性质，都冇乜所谓嘅。咁但系而家发展到一件咁嘅情况，就即系已经。即系超出咗人嘅想象咯，即系如果系咁呢件事系成立嘅话，以后不如就好似有一个足球比赛咧，系唔知着住个水泡咧，定系一个水泡里边喺度撞嚟撞去喺度踢，未见过咩？就系、是、一个 喺啲工厂大厦玩嗰啲咁噶。 工厂大厦有，亦都系户外有嘅，就系、是、一个水泡包住咗，你净系入咗一个好大嘅水泡里边，咁啊喺度踢咯，大家喺度撞嚟撞去咯，就是、你唔会受伤嘅一个水泡里边，咁啊一撞嘅时候，你成个波包住咗你啊嘛。 其实咧，嗱，我调翻咗，我平心而论，戴头盔踢波咧，系咪冇咧？有嘅。 系 嗱，我各位听众啦，唔知道有个阿仙奴嘅门将叫施主， 系 咁咧，佢就真系咧，即系黑国脚嚟啊，长期戴住个头盔， 嗰、那个叫唔叫头盔啊？ 头罩咯，咁就总之保护个头啦，冇理啦。 即系我哋嘅印象定义头盔就系揸电单车嗰啲先叫头盔、 啊。以前啊，戴维斯啊，荷兰嗰个啊，戴住嗰个黑超添啊， 眼罩唔系黑超，唔系 Ray Ban 嗰啲嚟，应该即系已经去到今日咁嘅阶段咧，即系如果真系判呢个家长胜诉，真系唔知道后面真系可能参加象棋班，你都要戴翻头盔。 嗱，其实咧，嗱呢一单官司咧仲打紧嘅。咁据我所知，我哋系唔可以谈评论咁多嘅，因为好似打紧官司咧，就会被人话我哋妨碍司法公正嘅。 算啦，强过新闻者唔知有几人听 啦。有好多听众，你当啲听众死啊！我想讲。 OK， 全部都系 MJ 嘅 fans 嚟嘅啫。咁MJ 今集唔喺度就应该冇乜人听嘅。 少咗5000个 like 噶咯。 应该我谂落尾，嗱，希望有20个 view 以上啦。嗱，求下大家，希望超过20个 view 啊。嗱，讲翻呢单。呢单咁嘅怪兽家长啦，有人起个底就话呢、這个，其实呢件事发生咗2014年，已经几年之前噶啦。咁啊、有人归咎于呢啲咁嘅家长过分嘅担心小朋友，或者系过分嘅热爱啦、宠爱啦。咁但系久而久之，其实白琪身边或者我身边都好多呢啲咁嘅怪兽家长。我知道点解白琪突然间要抽一节嚟讲呢啲怪兽家长，因为实在有感而发啊。虽然白琪唔系一个家长，咁更何况唔系一个怪兽家长，但系身边好多呢啲怪兽家长。 我以为你话但系一个怪兽，但系家长 本来想讲，但系我惊打我，因为啱啱除咗头盔你身边有几多呢啲咁嘅类型？ 嗱，其实咧，我觉得咧呢件事咧，好似头先阿 Vin 咁讲，咁咧，我觉得某程度。想咧，我哋孤物论嗰个家长系咪大陆落嚟？我觉得咧，我哋香港人咧硬食嘅呢样嘢，点解咧？你唔好话成日话啲大陆人点样种啲僆仔，香港人种得随时仲犀利，所以咧我依家打算一竹竿打晒一船人嘅。各位听众系家长咧，你就 一定系怪兽啦， 系啦，你就唔好闹我啊，即系唔好闹白旗啊，闹下边好啦。 OK， 系啦，咁咧。我会觉得嗱，呢件事真系一个咧香港嗰种咧过分保护啊，惊死啊嗰种反应嚟嘅。我觉得咧香港嘅新一代嘅家长咧，我唔知调翻转，我唔系讲呢个 case 啊，我讲 general overall 嚟讲，我唔知系咪因为咧个教育程度啊普遍高咗啊，或者有钱咗，即系相比我哋上一代，即系话我或者阿 Win 即系嘅父母嚟讲，系即系可能教育程度高咗，有钱咗，反而咧。就怜香惜玉，唔系怜香惜玉，又锡身咗，怜香惜玉，呢个系边嚟 嘅？你去搵妹妹仔嗰阵就怜香惜玉， 系真系讲错嘢添，真系系啦，咁系啦，即系会锡身咗，即系会觉得，喂，我跑步咧又惊影响我膝头哥关节，我踢波咧又惊冚爆咗个头，系啦，咁跟住咧。又或者讲紧话，我玩电脑，惊我玩盲对眼，咁基本上咧就乜 Q 都唔使做。嗱，头先我唔拆开阿 Win 个话题太远啦吓。有啲我未必一个好极端嘅例子，即系例如讲紧话，我真系有啲朋友啊，真系有个朋友啊，佢咧为咗个仔，我谂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噶啦，为咗个仔读一啲好啲学校， 系 佢宁愿喺九龙塘嗰度，佢嗱佢系一个普通嘅打工仔嘅啫， 系 即系当佢一个中产先算啦吓。佢宁愿立空租，佢都要喺九龙塘嗰度租一个单位，即系要为咗要个校网，即系好多啦。我咁讲嘅听众都唔系咩新闻嚟， 多啊。所以点解九龙塘嗰啲咁嘅租金系咁变咗态咁样，已经系离咗地咯，即系。爱之深就恨之切啦， 恨之切啦！你讲嘅叫，你继续啦，你喂，三杯饮大咗，我哋强化新闻者咧，会有时咧一路录一路饮啤酒噶，个三杯饮大咗，我哋冇怪佢。 O K， 咁即系点解会有呢啲咁嘅行为，或者真系希望望子成龙咯？真系望子成龙咯，即系会去点样去宠爱佢或者保护佢，希望佢真系可以有一个美好嘅将来。我谂呢啲都系一般嘅家长嘅一个心态嚟嘅。 嗱，即系可能咧，我同阿 Win 两个都唔系咩家长咧，咁可能我同阿 Win 又未必咁了解到为人父母嘅心情啊吓。 系 咁咧，但系咧嗱，即系我纯粹用一个局外人啦吓嘅心态跳翻出嚟睇。嗱，各位听众可以讨论下，即系见到。我哋 Facebook post 嘅时候，可能有啲父母或者即系甚至啲仔女，可能已经长大咗，可以即系责怪我哋。我会觉得咧，好似你养住一个僆，即系养个，即系好似唔想佢病咁样样，即系长期保持一个系极度清洁同埋一尘不染同埋零细菌，即系基本上冇可能零细菌，即系尽量少细菌嘅环境底下，即系个空气清新机都买五部嗰啲，明明屋企都四百尺，系啊，嗰种环境嘅底下咧，我会觉得系反而咧系会令到个仔，即系或者个小朋友咧啲免疫力咧系弱咗，过分保护，反而咧你哋始终你唔可以长期困住间屋度噶嘛，你一出翻去咧即刻。病容易病啦，身体散咗啦，即系我觉得系同一道理嘅啫。 我有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嘅，咁我一个同事，香港人嚟嘅，阿妈嚟嘅，咁啊做咗妈咪好多年嘅啦，个小朋友应该都，我印象中佢同我讲，好似应该十六七岁，而家嘅每一晚嘅晚餐食饭咧，个妈咪都仲要攞铰剪去剪嘅，剪烂啲菜啊，剪烂块肉， 要用铰剪剪菜。 你冇见过而家一般嘅几岁嗰啲妈咪咧，都会譬如去酒楼食饭啊，出去食饭咧，都会攞把铰剪嘅。咁因为 系嘅咩？ 哦，你真系未见过、多噶。 总之我哋唔好买芒贴啦，芒贴咁好。嗱，我知好多听众买咗，但系芒贴真系好好。咁但系铰剪，总之我哋买铰剪啦。 真正有一个咩事件发生咧，就系成日见到嘅喺酒楼咧，攞啲铰剪去剪烂、剪碎啲菜啊，剪碎啲肉啊，等个小朋友食得方便啊。咁仲有啲系更加会帮佢去拣啲鱼骨啊，即系譬如夹咗嚿鱼俾个小朋友，即系帮佢睇下啊啲鱼。鱼啲骨系咪啲刺啊？即系点样 掹出 嚟？会噶，但系佢好乐于咁样做噶。咁但系你谂下，我个同事嘅小朋友基本上已经变咗大朋友嚟， 即系二十岁， 十六七岁噶啦， 十六七岁啊， 十六七岁都仲帮佢喺度用铰剪去剪烂啲菜、剪烂啲肉噶，俾佢食噶。即系食鸡亦都要帮佢起埋骨嗰啲嚟噶，系真系有咁嘅人嘅。 吓咁开心嘅咩？ 系啊，你有冇啲责怪你妈咪点解而家唔帮你剪烂啲菜？ 我所知，我妈咪有听呢个节目嘅，即系 即系咁可能你下次翻妈咪度食饭，会攞铰剪，每一条菜都帮你剪烂佢咯，即系剪细粒啲，等你食得舒服啲咯。 八旗咧，细个嗰时都俾人中噶，咁但系都未至于话剪烂啲菜，咩剪开啲菜，剪一细啲肉，我觉得真系好夸张。喂，即系我觉得咁样样咧，嗱，其实咧我有感而发就系咧，我真系越嚟越明白点解我哋香港人咧，俾我唔好听讲句，俾强国恰得咁紧要，即系佢连嗰种咧叫做气概啊，我唔好话气概，或者嗰种即系嗰种烂少少啊，所谓烂少少嘅人格都冇埋咧，即系个个变晒温室小花咁咧，呢、个城市咧就好拗教咗咁样，我想讲。如果 我哋下一代呢，如果全部都系活喺啲咁嘅温室度呢，大家联想下，如果突然间个温室打烂咗，变返做一般嘅气候，一般嘅湿度天气，究竟呢啲咁嘅小植物呢，可唔可以继续喺个社会度生存？有时回想返到我哋嘅细个，即系喺公园玩啊，或者成身泥啊，成身污糟邋遢呢，最多即系返到去俾阿妈啊老豆闹一餐，即系亦都唔会 话阿妈企喺侧边睇住你，喂唔好啊，掂到啲泥污糟啊，或者即系一啲好小嘅事就会，即系而家啲家长系过分 小题小题大做咯。即系所以咧，我有啲朋友咧，佢依家系做小学或者幼稚园教师咧， 系 佢最辛苦，唔系话讲紧话，哎，我改补啊，我准备试卷，唔系呢啲，系面对家长嘅投诉， 系 系啊，即系佢咧，我揾即系揾集咧，我请佢上嚟讲一讲依家做教师嗰啲苦处， 系 真系咧讲紧话咧，好少少事咧都会被人真系被人投诉一餐，甚至有时未必系佢错嘅。 唉，而家嘅社会风气真系唔怪得白奇话唔会考虑去孕育一个下一代出嚟咯。即系呢个风气系咁样嘅，大家嘅小朋友都系活喺温室。如果假设大家联想阿白奇嘅小朋友阿九奇出嚟嘅时候，咁啊唔喺温室嗰度，即系唔喺温室长大。咁但系身边嘅同学仔全部喺温室长大嘅时候，阿九奇翻到嚟同阿白奇讲嘅时候。咁阿白奇点样面对 咧？同埋咧，其实咧，我哋强国生患者咧，都成日喺度讲噶啦，就系讲紧话咧，嚟紧我哋香港咧，即系喺强国嘅英明领导底下咧，其实都有机会咧，都未必好似可以，即系将来啦吓，未必可以好似依家咁温室嘅。咁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考虑过，即系当大家咧不停喺度催谷自己嘅小朋友嘅时候，喂，其实咧个客观环境咧系一直变差紧，人咧就好渺小嘅。系啦，你个仔几叻都好啦，个客观环境一路变差，嗰啲法治恶化，即系冇乜马冇个法治，即系各方面嘅恶化，其实咧不能独善其身嘅啦。所以我有 MJ 上身就系咧，我希望咧，即系大家可以即系携手协力咧，就了解多少少， 系 关心下我哋多啲呢个社会，或者了解下发生咩事。我哋好似上两节我哋讲高铁都好，喂呢啲嘢其实真系未必做到啲乜。但系我觉得至少会留意或者有一个 sense，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重要嘅。你培养个小朋友好重要，但系咧客观嘅环境咧，其实可以足以令到一个好叻或者好犀利、精通八国语言嘅人变咗一个垃圾。 听完白奇嗰所讲嘅言论之后，有啲好好感动啊！即系如果即系希望我身边嘅朋友可以多啲关心下啲政治啦。最后咧，即系希望我哋身边嘅听众啦，可以支持下我哋强国生患者啦。我哋大概仲有二十几三十张呢个 mon 贴咧，仲未卖得出啊！希望大家嘅听众可以支持下我哋，去孕育下我哋。令到我哋可以有信心咁去繁殖下一代， 同埋啲 mon 贴嚟讲咧，其实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咁咧即系如果听众咧要买咧，就快啲买。咁我因为咧嚟紧我听讲咧，因为就太好卖嘅关系咧， 加价 就个大货咧就嚟，即系都唔知几时先有。咁都可能嚟紧有炒风噶啦。 系 咁，所以就大家都即系醒醒定定啦。我觉得咧，我其实我同阿 Win 咧各自买，我同阿 MJ 各自买200张嘅。咁将来。炒咧，我当 QQ 咁炒啫，我想讲我哋三个系啦。 嗱，依个 mon 贴咧，同大家最后分零钟介绍一下。嗱，我虽然我哋强国生患者，但系个 mon 贴系美国制造、美国货嚟嘅，唔系强国货，唔系淘宝版。嗱，唔使淘宝，唔使深水埗，可以直接联络我哋 Facebook 强国生患者，直接通知我哋，咁我哋就会收到钱后准时发货，只需128蚊，128蚊就可以拥有呢个美国。制造嘅 mon 贴， 同埋咧嗱，即系各位听众，如果系一个家长嚟讲，呢、這个 mon 贴都好有用嘅，因为佢本身系防尘同埋防辐射咁样，即系依家你基本上啲小朋友玩手机咧、就少不免噶啦，系啦，咁基本上你用呢、這个咁嘅 mon 贴咧，就好可以好帮到你嘅小朋友嘅，咁咧即系佢可能即系佢。健康或者眼睛会好啲就紧㗎啦。 係。 咁同埋呢亦都会帮助佢个学业啊，即係成绩会有所突飞猛进嘅。 成绩好咗自信心都返晒嚟咁样。咁啊讲笑到呢度啦，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呢、這个纳米美国制造嘅液体版 mon 贴。 係啦，咁係啦，咁我哋回应返今即係我哋呢一节讲緊怪兽家长又好、或者各位小朋友即係搞到嗰个怪兽家长 嗰个官司又好咁样样，咁都好希望大家咧睇嘢咧，就好似头先我喊晒咁讲噶啦，唔好净系睇啲细嘅嘢，睇多啲大少少、宏观少少嘅嘢。咁咧，我觉得无论对你自己或者对个小朋友咧，都好有帮助。 绝对正确。好，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应该齐人噶啦。下一集大家 MJ 嘅粉丝记住啊，下一集我哋 MJ 会强势回归。好， 拜拜， 拜拜。